凡在安息日担运重载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，我必在城门口放火，叫火吞灭耶路撒冷的宫殿，绝不熄灭。